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哦，请照亮我前行。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节目一开始记着逃跑计划的这首歌，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你知道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哪一颗吗？告诉各位，是金星。它是太阳系当中八大行星之一，按照太阳由近及远的次序，它是第二颗，距离太阳是 0.725 个天文单位，它是离地球最近的行星。有时候火星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靠得更近一点。古希腊人把它称之为阿佛洛狄特，是希腊神话当中爱与美的女神，而在罗马神话当中爱与美的女神叫做维纳斯，因此金星也被称之为维纳斯。而金星在我国古代被称之为太白，如果在早晨东方出现的话，就被称之为启明、小星或者是明星，傍晚出现在西方的时候，就会被称之为长庚或者是黄昏星。因为它太亮了，所以它就会引发人们极为丰富的想象力，然后就去幻想它的传说。所以关于它的传说真的好多好多，在众多的传说当中，我觉得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应该算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故事了。传说李白的出身是相当的不寻常，原因是他的母亲在梦见了太白金星落入怀中之后才生了他，因此把他取名为李白，字太白。长大之后的李白也确有几分仙气，他漫游天下，学道学剑，好有人侠，笑傲王侯。他的诗想象力极为丰富，比如说这句欲上青天揽明月，他的诗气势也相当的磅礴，黄河之水天上来，真可谓是无人能及。李白在生前就享有诗仙的美名，后来更是被后人称之为诗中之仙。怎么样，是不是觉得传说就已经很美了，已经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而他的诗句更美。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静心来听由他的诗句吟唱出来的这些流行歌曲。首先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毛不易和廖俊涛在经典咏流传节目现场所吟唱的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及，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阴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轻拉许几春。 我隔月徘徊。想起庙宇寒，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及，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阴影，徒随我身。月将影，醒了许几春。 唱起了雨寒。哦哦哦哦，我隔月徘徊。哦哦哦哦，无影零乱。心事想交换，最后各分散。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夜已深了，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李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梅艳芳所演唱的《床前明月光》。 艳芳所演唱的《床前明月光》，相信收音机前会有很多的朋友初初听这首歌都是因为99年的春晚上，梅艳芳就是带着这首歌在除夕夜为各位表演的，只是那场演出并不理想，所以就连她自己也一直耿耿于怀，放不下那场演出。那次演出中间的曲折，那些故事其实我已经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过了，而如今我们回头再说这桩事，我不想过多的赘述和重复，只想告诉各位，现场直播的这种大型晚会，不论是哪一家电视台的直播团队都不敢拍着胸脯说可以做到万无一失，做到完美。任何一场现场直播的晚会，或多或少总是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小瑕疵。那一年的除夕夜，梅艳芳的这场表演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让当事人不太满意的吧，而我觉得梅艳芳可能是走在时代的前列，所以当时大家都不太能够接受她的那种装束，然后才会质疑她真唱的那个声音状态吧。就连她自己在演唱完之后都觉得自己唱砸了演砸了，然后她自己对自己大发了一通脾气，并在酒醉之后潸然泪下。后来没隔多久，我就看到身边有朋友评价他说，李白吟诗吟成了神仙，而梅艳芳唱歌这种痴狂癫狂的状态，又何尝不是一副地仙人的气派。他苍凉豪迈的一生不禁让人心生感叹，一生高洁风骨，留下了好多精彩的作品，各位感兴趣都不妨找出来听听看一看。说话之间突然觉得时间飞快，不觉他已离我们抱怨而去15年了。讲到这里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跑题了，因为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李白，所以我们抓紧时间把话题拉回来。床前明月光这首诗是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而这开场的第一句所提到的这个床，一直是很多专家争论的焦点。最近的解释说，这个床不是指我们睡觉的床，因为睡在床上你不可能看到月光，更不可能看到地上的霜。说这里面的床是古时候指的井，井上自然能够看到月亮，并疑惑成了霜。说古时候人们喜欢围井而居，井变成了居民们活动交流的公共场所，成年人在井边取水或者是洗涤，夜晚来临的时候他们会聚集此地纳凉，同时谈天说地，孩子们就喜欢在井栏外的空地上玩耍。在李白的另外一首诗里可以看到这样的诗句，妾发初抚额，折花门前聚，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指的正是这种情景。在古人心目当中，井就代表着家乡，所以便有了那句背井离乡这个词。好，继续来听李白的另外一首诗清平调，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的版本。 云想衣裳花相融，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回想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皆是春风无限恨，

们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哦，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搞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哦，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搞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 叫做李白，时间过得飞快，2013年，已经过去5年了，这首歌也可以被称之为老歌了。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管你是谁都应该有一种耳熟能详的感觉，因为在过去这5年时间这首歌非常红，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听到，特别是过去的2013年、2014年那期间几乎到哪儿都能听到。起初因为它太红了，我给这首歌贴的标签就是口水歌，不太愿意多听。但是仔细分析过之后，我觉得这首歌在创作过程当中还是很用心的，有内容可以听到。所以这两年你会发现我在节目当中偶尔会拿来和各位分享。这首歌有写到李白喝酒撩妹写诗，这一些都是李太白的标配。而李荣浩用一种极为颓废的唱腔，用现代人的角度去唱李白，唱了他的风光，唱了他的辉煌，也唱了现代人那种浓浓的羡慕之情。我觉得他唱的的确是李白，但是你听完了玩味一下，感觉他好像也唱了现代人的一种生活状态，颓废，爱幻想，想不劳而获，想跟李白一样天姿卓越，风流潇洒。可是我想提醒各位，生活当中不可能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凡事都得努力。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李白，我想在接下来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另外一首歌叫做《黄酒先行》。我觉得创作这首歌歌词的人相当厉害，因为他把李太白的很多诗都写了进来，叠加那么多他的诗句在一起，一点都不突兀，这是相当特别的，反而还有一种 画卷一般展开，然后一个又一个故事在歌里面呈现在你眼前。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首歌的歌者，叫做五色石南叶，他是国内老牌业余配音社团的成员，这个社团的名字叫做心之声，是中文组核心成员。他的声音有一种出世离尘之感，他唱的李白是那个与月相伴相随一生的人，他唱的那个李白是辉煌也是哀伤的。你可以在歌里听到奈何青丝成霜，奈何二字是他青丝换作白发的伤。我还记得秋浦歌里他说不知明镜里何处是秋霜，他辉煌了一辈子，可是这一辈子他得到的也不尽是快乐，他也曾哀伤，即便是仙人也有哀伤。他随月而来，捉月而去，他喝酒，大碗喝酒，今朝有酒今朝醉，醉生梦死。他喝酒也曾手执琉璃月光杯，对月而酌。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唱的是辉煌背后哀伤的李白。各位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好好来听《黄酒先行》。 山比云端，单于 怎揽明月镜天上，三百发弄天中笑一场。乌梅酒兰陵郁金香，玉碗湖泊光，登高楼问你满怀故人伤，愿别离望江湖悲潇湘。午夜啼海上碧云端，禅意秋色凉，贫贱无事人何曾是东方。高端水酒浇愁，怎揽明月镜天上，三百发弄扁舟笑一场。三百发弄扁舟笑一场。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人物是李白，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凤凰传奇所演唱的《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个人相当喜欢凤凰传奇在经典咏流传这档节目现场所演唱的这首《将进酒》，旋律和诗真的是契合的天衣无缝，非常形象地表现出了李白当时桀骜不驯的性格。他一方面对自己充满着自信，孤高自傲，另外一方面在政治前途出现波折之后又流露出纵情享乐之情。所以在这首歌里面，李白演绎着庄子的乐生哲学，表现出了对富贵圣贤的这种藐视的感觉。而在豪饮行乐过程当中，诗词又深含怀才不遇之情，所以李白可以说是借题发挥，借酒消愁，抒发自己的这种愤慨的情绪。时光流逝如江河入海，一去不回，人生苦短，看朝暮间青丝白雪，生命的渺小似乎是无法挽救的悲剧，能够解忧的唯有金樽美酒。这便是李白诗的悲哀，悲而能壮，哀而不伤，极愤慨而又极豪放。好，延续这种听歌的线索，继续往下听。听到的歌曲是吴迪清所演唱的《烟花三月》。 牵住你的手，相别在黄河楼，波涛万里长江水，送你下扬州。真情引伴你走，春色为你留，二十四桥明月夜，牵挂在扬州。扬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好朋友？没有人为你分担忧和愁，扬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知心人啊？扬州城有没有人和你风雨同舟？在黄河楼，波涛万里长江水，送你下扬州。真情引伴你走，春色为你留，二十四桥明月夜，牵挂在扬州。扬州好朋友，扬州城有没有人为你分担忧和愁？扬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知心人啊？扬州城有没有人和你风雨同舟？花三月是折不断的柳， 清所演唱的《烟花三月》，我觉得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一定是来源于李白的那首著名的送别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因为这首诗里有这样的一句“烟花三月下扬州”，这句一上来就表明了送别的时间和去向，烟花三月的春色和东南行胜的扬州。而武帝青这一曲悠扬的歌声更是表达了诗里面无尽的那份思念、惜别、问候和情感寄托。不过今天我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听到了这样的一句歌词，烟花三月是折不断的柳，梦里江南是喝不完的酒。我想可能会有很多没有去过扬州的朋友真的会被这句话给误导了，认为扬州城在江南。我告诉各位，扬州的确是长江岸边的一座城，而且是一座老城，但它一定不在江南，它在江北。与它隔江相望的在江南的城市叫做镇江。现在有润阳大桥，这两座城市往来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很方便。所以各位如果有假期，你可以给自己3到4天玩三个城市，这三个城市很近，扬州、南京和镇江。南京有桂花鸭，有鸭血粉丝，那镇江有陈醋可以带点回来，然后还有小肉，这是镇江话，普通话应该是读消肉吧，具体我已经忘了那个字具体是哪个字。有锅盖面，很棒的，很好吃，还有扬州的富春包子，淮扬菜也很精致，还有就是扬州的三把刀很有特色，各位可以去了之后感受一下。好了，今天节目最后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仍旧是一首送别诗的创作灵感而来，这是李白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改编而来的《新鸳鸯蝴蝶梦》，听到的是费玉清所演唱的版本。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由来只为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像